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的推荐人蔡国庆。我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红红的北京》。这首歌其实还是延续了北京的桥的那样的一个叙事，把北京的名胜古迹全部都融入到这个作品当中去了，所以把北京最具有特色的大家网友啊这种打卡地都唱在了这首歌当中。它更具有一种现代感和时尚感，不仅唱我们古老的北京，更唱了一个新时代的北京。我觉得真的是在最好的时候我唱了红红的北京。 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歌曲《红红的北京》的作曲者孟文豪。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深深地爱着这座美丽的城市。 红红的北京，为祖国添彩，红红的北京，锦绣千秋。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汽车音乐会和您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报时北京时间9点02分48秒。细心的朋友会知道今天怎么来的稍微早一些些哦。谢谢我们中间那首歌唱北京的好歌，然后我们准备充足来片花之后，腾斌隆重登场，掌声在哪里？来响起一片掌声堂。好的。此时此刻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家族群当中的好朋友，很久没有来发位置了。家族一群、二群、三群当中的朋友，还有听听聊天室这边有没有下载听听 FM 升级到5.0？有没有寻到宝呢？好了，也欢迎你进入到聊天室当中，选择汽车音乐会吧。今天是2021年9月8号星期三，今天限号是3和8。好了，先给大家带来8条汽车冷幽默知识，别光顾着好玩啊。记住这些会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的，听我刚刚早秀预告过了吧？你期待吗？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这八条是哪八条呢？来，仔细听好了哈。首先，第一条，再冷也别戴着宽帽檐的帽子过马路，容易出现危险的状况哦。记住了吗？不要戴这个宽帽檐了，为什么呢？因为帽子呢会限制左右两侧的视线，看不见来车，从而呢容易发生一些事故。第二就是开车的时候别撸串，也别吃棒棒糖哈，你懂的。对，因为他们都是有尖尖物哈，哎，突然一个急刹车，这个竹签可能就会好了，不往下说了哈。再有就是给孩子坐车的时候，不要等红灯的时候画个眼线呀，涂个睫毛膏啊，突然一个急刹车啊。好的，你懂了，不往下说了。再有就是雨季被水淹没的路段，你一定要小心驶入，因为水下面可能有井盖或者是下水道被打开了，同时还有可能会漏电呢。天哪，听起来好了，压压惊吧。来听一首合理歌，哎，摩登兄弟刘宇宁《奇妙的惊喜》。 渺若在这一瞬间，期待惊喜再靠近一点， 从今天开始不断上线，抓住每分每秒，奇妙无限。看这里的天空是多么的不同，美好的时刻悄悄降临，欢乐已无法停歇。就让我们一起挥手跳起来到天明，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惊喜到真奇妙。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惊喜到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好，问候听听聊天室当中来打卡报道的朋友啊，这个不羁之士，继续来点赞，你点你的赞，我说我的话，别人聊别人的，然后你听你的歌，各有所需哈。不羁之士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哈，迅速就把我们这个点赞数几十万，很多人在研究他这手的组成哈，这个机构组成哈，组织是什么样的哈？有人说是不是用了什么什么神器啊？咱就不知道了哈。总之呢，人家就是喜欢点赞，咱也不好说什么了。好了，听听聊天室当中抢到沙发的面朝大海，谢谢昨天点赞助力榜第二位啊，也是相当不错，纯粹人肉点赞。好了，现在呢沙发归你坐。还有北京老耳是新朋友是吗？谢谢白纸半张，还有1840，和婷婷小小的我。好了，今天主播要继续送咖啡了，今天幸运者又会是谁呢？接到我们咖啡的朋友呢已经在我们这里有晒图。哦对了，你没有升级到3G用户恐怕还不方便晒图，所以赶快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多多努力，祝你早日升级为高级用户，这样的话我就会尽早的看到你，给你加精，同时呢还可以发图啊等等，很多的功能，很多的玩法哈。好了，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你这边来下单哈，记住把你的地址和电话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用悄悄话的方式告诉我。今天继续来送咖啡，不知道幸运者又是谁，会是哪个区呢？是昌平区、东海区还是通州？哎，通州有没有送过呀？好像还真没有。平谷呢？还有再往那边门头沟呢？再往远一点呢？顺义啊，好像还真的没有听友接到过主播的咖啡。好了，今天来试试看吧。继续我们刚刚的话题哈，关心一下，这八个汽车的冷幽默知识，还有四条，记住啊。还有就是不要待在汽车的盲区，因为司机不是可能看不到你，而是真的看不到你。不要待在盲区哈。还有就是请和停靠的车辆保持足够宽的横向安全距离，不然很可能呢被突然打开的车门给撂倒了。我就干过这事儿哈，真的啊，这手扭过去拿包包，然后这手就拉开了门，然后真的一个骑自行车的过来，我没有看到，然后就直接把他掀倒了。哎呀，我心里这个愧疚啊，赶紧把人家拉起来。虽然说没有什么大伤，但是真的挺后怕的哈。真的也要提醒在车上的人，下车的时候一定要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再打开车门，学交规的时候有这一点哈，一定要牢记在心。再有第七条，不要在方向盘副驾驶面板上粘那些挂饰，否则发生碰撞的时候，这些饰品可能会和安全气囊一下子都喷在你的脸上，都拍在你的脸上，好吧。再有就是这一条很重要哈，第八条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小孩子坐安全座椅的时候建议不要穿羽绒服，冬天要来到了，因为羽绒服又滑又厚，小朋友很容易从羽绒服里面直接就跳出去了，就是安全座椅，然后最后勒住的是一件衣服，小孩子还是没有勒住。好了，以上是温馨提示，开车的朋友注意这八条冷幽默知识，真的好冷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听好歌 Jolin 的这一首 Dream Party。 只会一成不变的跟着节奏，忘不掉那些如影随形的教条， 要怎么才好 ？Come with me, baby， 加入狂欢的舞会， 摇一摇，跳一跳，红舞鞋在脚下准备，肆无忌惮要我寻找他的谁？王子殿下的披风在午夜藏着暧昧 ，Want you。脚下准备，肆无忌惮要我寻找他的谁？王子殿下的披风在午夜藏着暧昧。Want you, hold me， 十二点的钟摆不停滴答滴， 期待此刻的完美，不要沉默的后退。 摇摆着的 dancing 节奏不肯睡， 弗拉明戈的召唤。 寂寞无所谓，想着的无所谓，透明高墙。 啊哈。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 几层里特种兵进带目标机战斗心澎湃，装备捡起来，演习快展开，一起冲 showtime。 雨林里茂盛的藤蔓，雪山顶飞鸟过耳畔，沙漠越野开，海岛的沙滩，星辰和大海。是个火点燃灵动，成为温暖夜幕之际，是纯白中点冰雪世界绝美之极，是毅力鞭策自己坚持到底，是多第一，是为了大吉大利和平静音无敌。 Baby I can see 迎接胜利决战到底， Baby I can see 捍卫荣誉永不放弃，坚定不移，百倍努力。I feel I can see 冰雪世界，挑战自己。四下走起来，三级斗三级加三级爆快武装起来，镜头开八百几秒钟的圈外，不服坚定，我们在决赛全被阴霾，控制心跳反而越发感觉澎湃，幻想着雪花在脑海中融化盛开，无敌战神冷酷统治着比赛，热血青铜也从外要放弃重来。银白森林冰湖极光绚烂了决胜之舞，跳伞空投钢枪填饱，追求着胜利之路，雪地丛林荒漠岛屿队友友善的互助，为大吉大利战斗要精彩，冰雪森林里圣殿已召开。 I feel it I can see 迎接胜利决战到底， 广大的游戏玩家对于这首音乐恐怕有相当的感情了。来自 Nine One， 就是歌手乃万，给自己起了英文名字，就是 Nine One， 为冰雪盛宴主题演唱的歌曲《绝对零度》，简直就是全员开启冰雪模式。在这款游戏的经典场景当中，展示了在极寒状态下取暖、观赏冰雪世界的极致体验，还强调了特种兵在极寒世界当中仍然坚持战斗，唱响和平时代，游戏玩家的挚爱啊！绝对零度 Nine One。好啦，接下来转换情绪了，来听一首特别好听的歌，还记得那英的《梦一场》吗？会跟着他一起唱吧。我和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个版本的来自才子李健的翻唱，真的又是另外的一番感受了。会唱的朋友跟着他一起唱吧。北京时间9点20分33秒，这里是好听的汽车音乐会，梦一场，有请李健。 Thank you.

长大的童年， 记忆当中的老歌又是回忆杀，不过我们听到的却是新的样子，新的模样，刘瑞琦翻唱的童年。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五到第十一位的歌曲了，稍稍精彩哟，您怎能错过。 汽车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 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十五位，左邻右里拿拿声。第十四位，阿四，我爱忙碌。 每天全情投入，累积一些小幸福，就这样稳稳的一步一步一步。 第十三位，陈琳，十二种颜色。十二位，梁静茹 Bonjour。 第十一位，手岛葵 Qui sera sera。 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my sweetheart what lies ahead。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一档，朋友有难有事即刻同你松绑，地老天荒全日开放，时势再坏再乱这边总有客房，无谓嗱嗱声饮啤酒又喊心你枕头，嗱嗱声搵高手为你收藏月后，嗱嗱声将啤酒去摄煲你枕头，嗱嗱声唞一唞道气唞顺即走，情人虽可爱朋友先知心，时辰好宝贵分一半你像强积金，寂寞想找一个人让你也许比较近，睡在身边的至亲此际不比好友亲，同你一帮同你一档，朋友有难有事即刻同你松绑，地老天荒全日开放，时势再坏再乱这边总有客房， I'm get dangerous, lick it up and lick it up and get out of the house,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会上的主题曲左邻右里描写的就是谭咏麟和李克勤之间的兄弟般的友情，两个人唱得开心洒脱也算是叱咤2002年一整年。而这次呢，娜娜声延续了他们两个人轻松豁达的一面，也唱得歌迷们是热情高涨，可见谭校长宝刀未老惊人的魅力哈啊，宝刀未老，每一次谭咏麟站出来之后都会大家觉得代表了一个时代啊，巅峰时刻无人能及，然后拿奖拿到手软，直到自己宣布退出，你们别再评我了，别再评我了，给别人点机会吧。啊，你说这是何等的实力，何等的境界啊！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榜榜第15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很专业的汽车音乐节目哈，有音乐还说车，有音乐还说车。好了，回到汽车音乐排行榜，这是为你开车的时候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哦。啊，排行榜，不好意思，测一下嗓子，吸引你的注意力哈。继续攀升了第1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爱忙碌，虽然也会辛苦，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每天把我唤醒的不是在耳边的闹钟，是早晨奔跑时拂过脸庞凉凉的微风，一路从懵懵懂懂到时刻保持着笑容，依然能收获平凡的感动，当然也会有繁琐的各种压得我头痛，还有也一起日去争取的最后却不空，每当我感到我的勇气和从小幸福，就这样我 说不努力也许会活得更轻松，但我还有一些想探索和想实现的梦。经历过了伤与痛，越发珍惜心脏跳动，不愿意再浪费一秒钟。我爱忙碌，谁人也会辛苦，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认真付出是对自己的祝福，温暖守护美好生活之路，进步与你同步，每一天全情投入，累积一些小幸福，就这样稳稳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哎，我觉得现在呢，很多很忙碌的人的生活状态全部在这首歌曲的歌词当中体现出来了。去年的一首比较新的作品阿四我爱忙碌啊，上周推荐过后呢，本周就火热进入到榜单了。上周第22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4位的歌曲，来看一下。这次封面的主打是绿色，也是充满了那种夏日色彩，同时呢也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和它的首都合作了，为美好的生活联名发声的哈。哎，美好生活联名发声，其实我觉得，哎，还记得以前吗，我们写信，自己去写信然后去邮递出去，现在有多少人还用这样的方式来互相纯情达意呢？真的越来越少了。这种复古的方式我其实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偶尔去选择一下。那天突然在楼下还看到有个邮筒，我说现在还有邮筒吗？还有人在写信放在里面吗？我就足足站了10分钟，我就看有没有人真的往里面去投信哈、哎，这种方式还记得吗？很早以前的方式，哎，复古回来呢，再来做一下，还挺有意思的。好了，继续攀升了，第1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不知道为什么，刚刚提到了复古哈，然后就一首老歌在耳边响起，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哎呀，心中都是那种百转千回的滋味。是因为演唱者已经不在了吗？还是因为这首歌曲的本身太打动人心了？12种颜色，7种颜色之外还有12种颜色，生活当中原来如此的丰富多彩。记忆当中的这首好歌，哇，浓浓的回忆杀，陈琳，12种颜色。 麻醉9秒就算休克，心跳9秒就算复活，我变成深灰色，奉献不 12种颜色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空降到第13位，陈琳。听听聊天室当中大家开始互相聊起来了，生如夏花说一下子回到了跑市场那个时候，彭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陪伴一路。哎呀，我昨天就有这样的感觉哈，昨天去连线送到咖啡的两位听友，他们就说我们现在正在忙，好几种这样的情况哈，电话打过去之后都是在开会啊，在公司里面不方便接电话呀，但是呢我就发现他们还在听节目，这点特别要隆重的表扬一下哈。确实再往后我就发现人可能陆陆续续到了单位啊，陆陆续续到了目的地，可能慢慢就散去了，10点钟呢可能收听就不如9点的人那么多了。但是呢还有一些人一直坚持哈，因为节目太好听了，从9点钟一直要听到11点钟，有没有这样的人？来来来举手，要隆重表扬一下。好了，今天主播继续来请大家喝咖啡哈，送咖啡，今天会送到哪里了没有忘记吧，来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以悄悄话的方式把你的地址和电话告诉我，就像5556这样，收到你的信息哦。来自大兴的一位朋友，来看看今天幸运会不会是你的。好了，我们来继续攀升了，12名歌曲要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午的时候听到这样一首作品，小清新的作品，真的感觉超级好。哎，这种爱情呢不足以在梁静茹的嗓音当中共振了，会听到这样一首全新的作品，充满了法国特有的浪漫小调 The Rue，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12位。 阳光柔柔暖着我的脸，说声 The Rue， 赖在床上拥抱着清晨，想你 The Rue，又是一个好天气，心情开始日光浴，看着窗外树叶轻轻轻轻摇曳，打开音乐哼一段旋律，说声 Bonjour， 想象赤脚奔跑在风里，大声 Bonjour， 听远飘来花草香，搭配我的单品香，喝口清爽的薄荷茶，整天透心凉，忘记了浪荡的生活，忘记了存折的存款，忘记了乏味的习惯，自由自在，松饼的拆线和开天，简单又锻炼和训练，做自己简单不简单都要勇敢。 Love this life, oh life is beautiful。看一段好风景，说声 Bonjour， 带着朋友来个小旅行，一起 Bonjour， 自由的心游荡荡，自由的梦在飞翔，到哪里去都很快乐， Free forever，忘记了存折的存款，忘记了乏味的习惯，自由自在，松饼的拆线和开天，简单又锻炼和训练，做自己简单不简单都要勇敢，狂奔在日出的海边，畅快在冒泡的兄弟，抛掉了过去的不甘，自由自在，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爱酒敬人心的梁静茹，2012年依旧唱着关于爱的定义。专辑11首作品，和之前的比较而言呢，开始转型于轻熟女的路线了。这首很浪漫的歌曲《Bonjour》，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2位的歌曲。好了，我们来继续攀升了。这首歌曲很适合做咖啡伴侣哦。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的咖啡已经送出了，是谁呢？不告诉你，给你个惊喜。伴上这样的音乐，太美了。蛇岛可以翻唱的这首《K Sala Sala》，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1位。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Is what she said to me.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my sweetheart what lies ahead.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Is what my sweetheart said.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 歌曲好听好听，纯净，喜欢这样的声音。1806也说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沈荣小好友说，戴着耳机呢来听广播，哎，认真的搬砖真的是很惬意。哎，好好听广播，认真搬砖，嗯，这个词用的不错哈。还有雪花二哥说，974和我一路同行。是啊，好听的音乐就伴在你们的耳畔了。刚刚的收到可以带来这首 OK 沙拉沙拉，看到他第一眼你就会爱上他，外形清丽，长发披肩，棉麻裙及地，一双眼睛有神的看着你。当然他的嗓音也是具有标志性的，自身定位准确，所以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着同一件事情。什么事儿？用纯净的声音抚慰你的心。好了，就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到第11位的歌曲吧。第二杯咖啡也在路上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15位，左邻右里拿拿声。

更被称为是铁肺小公主。小公主，1996年出生，哦，好年轻，19岁就唱了这首单曲《Hair》首单，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一出道就赢得加拿大重要的音乐奖项，也成为了最突破的新人大奖得主。甚至呢，就连 Taylor Swift 都非常喜欢，并亲力来推荐她。还要跟推荐一个小女生吧，一个小妹妹，唱歌真的好听，她叫 Alicia Cara 啊。真的，那个《海洋奇缘》的那首主题歌就是 Alicia Cara 唱的，对，他还由此获得了那次的 Grammy 的最佳动画片演唱大奖，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那个大奖哈，拿奖拿到手软。好了，汽车音乐会回到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北京时间10:36，进入这个时代的汽车时尚资讯。好了，我们的两杯咖啡都已经陆陆续续要送到了，那我们就连线了。今天这两杯咖啡送到哪里了呢？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来推荐北京三个小众景点，人少又出大片儿哈，初秋时节太美了啊，赶快赶快去，人少景美哈。首先呢是中华民族园，在北京市朝阳区民族园路1号地铁8号线奥林中心站D口出来啊，北园的门票45元。第二个呢就是古代建筑博物馆，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东京路21号地铁8号线天桥站，门票15元，要提前在微信号进行预约才可以哦。还有就是一个小小福利，周三前200名观众是可以免费进入的哦。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周三前200名观众是可以免费进入古代建筑博物馆的，也是在地铁8号线哈。记住了吗？在西城区的东京路21号。周三前200名观众免费。再有呢就是南池子美术馆，北京东城区的南池子大街66号地铁1号线天安门东站 B 口出来，沿着南池子大街走到66号，拐进胡同就是了。平日门票40，周末和节假日也不过是50元每人呐。最后还要一点提醒大家，穿浅色衣服或者是裙子拍出大片才好看哦。好了，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王菲，当时的月亮。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做情 信仰能够让人念念不忘。回头看当时的月亮，曾经代表谁的心，结果都一样。看当时的月亮，一夜之间化作今天的阳光。回头看当时的月亮，曾经代表谁的心，结果都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Ha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3:16，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啊，刚刚连线哈，收到咖啡的朋友已经开始开会了，还是不太方便。哎，很多就有这样的情况啊，知道很多很多的朋友9点听着我们节目出门，10点开始到了 office 当中，然后就开会了。那送上的这杯咖啡刚好合适，来提提神，开启一天的工作吧。啊，不方便连线哈，很正常，很正常。好了，没有问题，那我们来试着连线第二位听友，你的咖啡也应该快到了。好了，第一位听友呢，他就是康先生，绿野仙踪，听听聊天室的绿野仙踪。第二位朋友就是我们听听聊天室当中的8661 Snow。好了，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周三来关注房车。哎，随着房车这种生活方式的逐渐普及，它已经不再是大家印象当中的奢侈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走进寻常百姓家，很多人都选择尝试来房市，在房车当中生活，家在车里，风景在车外，哇、哦，这是何等的享受！那你知道房车有哪些种类吗？有自行式和拖挂式两个大类啊。第一类呢，又有自行式的 A 型房车、自行式 B 型房车和自行式的 C 型房车啊。拖挂式呢，大概有十几米长哈，形状类似于集装箱，小的只有2-3米长，形状就像是水滴。大型的货箱式的房车是拖挂式房车当中最豪华的。再有就是帐篷式的拖挂房车，这种房车收起来就像一个小拖车装载的货物，而帐篷撑开的时候又会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但是在户外的保暖性和安全性比较差。再有就是背驮式的房车了，专门针对皮卡设计的，可以直接接入皮卡货箱当中，精致而小巧，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好了，为房车量身定做的音乐，这首歌曲无需过多介绍， The Chainsmokers Cosplay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And the myths, Achilles and his gold, Achilles and his gifts, and Spider-Man's control, and Batman with his fist. And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at list.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天暖暖的风，借光灯闪闪的冬，看时光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学作用，风风仰望天空，一起等待蝴蝶破蛹，旋转木马还有一个刚好的空座，你能不能陪伴着我，每分每秒一起寻找快乐。夏天暖暖的风，借光灯闪闪的冬，看时光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天暖暖的风，聚光灯闪闪的动，看时光慢慢的走，牵着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 凄凉的心跳时光，轻快的曲风，还有这种清爽的嗓音，都让这首歌曲把大家带入到一段晴朗明亮而又充满自由的时光当中，旋律里有被阳光烘烤的干燥而又温暖的记忆，正是勇敢美好和坦荡也是属于他的心跳宣言。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胡彦斌梦中的婚礼。梦中的婚礼也是胡彦斌2006年推出的音乐密码当中的音乐，旋律很好听，也易于传唱，而且特别的甜蜜和温馨呢。 下雨时我是雨飘下来，不惊扰你的发呆，风吹是我是风吹过来，不让你感到孤单，玫瑰花瓣铺成爱的红色地毯，洁白的你心太美丽，哦哦哦，

yours truly. 360 Odyssey. It's here for you and me. Just listen, let your life be free. Cool T, yours truly. 360 Odyssey. It's here for you and me. Just listen, find a magic key. Listen up. 360 Odyssey. It's here for you and me. Just listen, let your life be free. Listen up. 歌名而言 1T and KOT 这个乐队就和英国的一支虚拟乐队一样，算是个影子乐队，歌迷们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长得什么样子，而且他们似乎呢也就指出了这样的一首 The Magic Key 一首作品。不过 MV 呢还是可圈可点的，用手绘动画的形式来表现，一首自带魔力光环的作品，越听越过瘾。好了，北京时间10:34:46，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第二杯咖啡已经到了，来连线他，看看他是谁。喂，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 刚刚收到咖啡吧？ 哎、对对对，刚刚收到，好兴奋啊！第一次发信息就收到咖啡了。 哦，你真的好幸运呢、 啊。对对对对对，特别幸运，第一次参加节目。 对呀、啊、对呀、啊，刚才我还给我们的外卖专送打电话哈，啊，我说您要送到了吗？他说我马上到，在电梯里。我说哦，您送到这杯咖啡，他并不知道。他说啊，这什么情况？ 嗯，今天的小确幸。 对， 谢谢唐斌。 好好享受这杯咖啡。方便问一下从事什么工作吗？ 啊，从事广告行业。 好的，那这杯咖啡给你提提神儿，也给你带来幸运、哈。 好的，谢谢唐斌。 好，还有咖啡伴侣哦，这首歌曲来自阿朵的那么那么爱送给你。 嗯， 好的，好，赶快去忙吧，不打扰你了，再见。 好的，再见。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00-11:00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那时候那些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熟知的歌手，她的嗓音确实很有特点，也因此获得了都市女性陈爱代言人的称号。干净清新的嗓音这次更加升级，更加多元，更加成熟。好了，汽车音乐会，好音乐继续在路上。要听收工歌了， 汽车音乐会永不停止，继续前行。 收工歌就是阿妹张惠妹一想到你呀、啊、很好听的歌曲。好了，在听歌之前腾彪要提前和你暂别了，和你相约明天九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了，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新功，说好了明天见。 轻柔的歌唱，一想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